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lesson, lesson 47, 第47课。How are you? 诸位还好吗？How's it going? 还好吗? How is it going? 我都教过，连音就念成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Not bad, 你可以回答。好，我们今天介绍的是频率副词。Usually 的用法。U-S-U-A-L-L-Y念这个词的时候 usually your 不要念 usual usually your usually 通常或往往的意思，这表例表示次数的，表示频率的，好，就 usually。 来，我们看他们的对话。 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weekendsweekend 就是周末，如果是 on the weekend 是这个周末。I'll be very busy on the weekend. On the weekend 是这个周末，注意到介词用 on， 或者是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I'll be very busy this weekend on the weekend. 但 on weekends。就是通常周末的时候，每逢周末的时候 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weekends? 每逢周末你通常都做什么事啊？ B 就回答了， I usually go hiking with my friends in the mountains. 我通常是会健走， go hiking 就是爬山，但不是用绳索，用徒手来爬的那种爬山，那很苦的。Go hiking 就是走柏油马路的小径的这种山，慢慢慢慢慢这样走上去的。With my friends， 跟我的朋友。In the mountains， 就在山区里头。千万不要说 in the mountain， 你少加个 s， 外国人会很觉得很恐怖诶。那是在这一座山，然后挖一个洞，人跑进去在里面践行，然后再把土在那堵起来。这个时候我在山中践行，前面都是泥土，讲不到几分钟没氧气就完了。所以我住在山中，说 I live in the mountains， 或者是 on that mountain， 我住在那个山上。那个时候 mountain 用单数的是用 on， on the mountain， on that mountain。 他就反问了， 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weekends？ 那你呢，通常是在周末是做什么事啊？ Well， 是这样的，那个 well 不要翻成好的，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I am busyOn weekdays， 那么缩写成呢 ？I'm busy。I'm 就是 I 加一撇加个 M。I'm busy on weekdays。On weekdays 就是平常日、上班日，周一到周五我都是很忙的。So on weekends， 因此在周末的时候 ，I usually sleep late。我通常是睡得很晚才起床。 记住 sleep late 不是晚睡，是睡得很晚，八点钟十点钟我才起床。你说睡得很晚叫 go to bed late， go to bed B-E-D 床，但你不能说 go to the bed， 要讲 go to bed late、I usually go to bed late， 我通常是很晚睡觉，我通常呢是睡得很晚才起床。 I usually sleep late。好，这个时候 B 就说 Why not go hiking with me? Why not 后头用动词原形。 Why not stay here? 为什么不待在这儿 ?STAY Why not go hiking with me? 你何不跟我一起去践行呢？也就是呢，去爬爬爬山，走走山呢，等等。 It's a lot of funIt's a lot of， 就是那是许多的 ，a lot of 就是许多的 fun 乐趣，那很有趣耶，也就是 it's a lot of fun。A 就讲 ，Thanks， 谢谢你 ，I would rather stay home and take a good rest。我宁可叫 would rather， 固定的用法 would rather。Would rather 算是助动词，所以后都要放动词原形 stay home， 待在家里头 and take a good rest， 同时呢好好休息一下， take 拿取一个好的休息叫 rest， 就是好好休息一下。那我们这种人就叫做懒鬼，懒鬼英文怎么说？你能不能说He is a lazy ghost, G-H-O-S-T， 那真是鬼了，这个鬼是比较懒的。哇，一只好懒的鬼在树下那边，然后飘飘然的对着我，然后说你要不要来，那会吓人的。所以呢，懒鬼呢英文有这么一个字叫 a lazy bonesLazy 是懒的 L-A-Z-Y Bones 是骨头 B-O-N-E， 你还不能说 He is a lazy bone， 如果你用单数的话那前面加 a 是对的，可是人家听起来就是说对不起，我们外国人不是这么讲用的，你如果说 You are a lazy bone你就变成你是一根烂骨头，你不是人，只有一根骨头了。所以我们说烂鬼的时候，不管你是一个人或两个人都要加 S。 He is a lazy bones， I'm a lazy bones， We are lazy bones， 所以这很有意思。 Lazy bones 是 B-O-N-E， 一定要加个 S、啊、那还真是烂鬼。好，那跟鬼就没有关系了。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对话从头到尾念一下。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weekends? I usually go hiking with my friends in the mountains. 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weekends? Well, I'm busy on weekends, on weekdays.So on weekends, I usually sleep late. Why not go hiking with me? It's a lot of fun. Thanks, but I'd rather stay home and take a good rest. 那记住 I would rather, 有时候念快的组变成 I'd rather, 就是 I 加一撇加个 D, I'd rather stay home and take a good rest.最后一遍跟着我一起讲跟读。 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weekends? I usually go hiking with my friends in the mountains. 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weekends? Well, I'm busy on weekdays. So on weekends, I usually sleep late. Why not go hiking with me? It's a lot of fun. Thanks.